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开始咗啦，哎，唔好意思啊，我唔惯，唔惯开始咗啦。咁啊，一头先到补充翻阿明所讲，就系话即系你哋要吓，即系唔好，即系嗰啲联，即系佢讲联署嘅问题啦， 做足安全措施啦，戴翻口罩啦。 咁啊，依个就6月9号咁，大家吓游行嗰阵时就即系嗱，咁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我讲咧又讲啦，喂，我唔系话。我自己啊，叫你哋落去睇嘢咯，系咪先？喂，6月9号 开个花生有睇嘢啦， 复会啊嘛，系咪先？你正式表决系咪先？你喂，即系我想睇下你，喂你围唔围到表决嗰阵先？即系系咪先？即系你会发生咩事先？会唔会有包围立法会出现先？系咪先？ 会唔会咁有恒心先？ 系咪先？有做唔做得翻？屌你嗰阵时反高铁嗰、那个。哇！你做得翻反高鐵嗰、那個？ 哇！你真係高要求啊，冇可能噶啦。 咁最近你要知道喎、 啊。426遊行員，你記得426遊行員啊，轉個頭之後咪 426 立法會受嘅嘛，剩翻幾十丁友。 屌你老味！哇！嗰晚我咪 幾萬人突然間免翻幾十丁友喎、啊。 冇噶，你屌 你喂！你有期望？ 喂，冇所謂噶，我以我哋嘅招土策略，你咪越屌都越嚟越鳩做咯。如果你係鳩做嘅話，係咪先？我即係講咗好多年了。 而家係鳩做到就係博同情嘅啫。 喂，你仲要再喂頭先我哋所講喎？喂，依家可以開即係啊！依家都開始接聽呢個電話啦，電話24404088。喂，你要知道啱頭先咪話反高鐵嗰陣時好撚勁嘅係嘛？又屌你又屌你三跪九叩全港乜嘢屌港九19区三跪九叩乜乜点样嗰啲即系嗱我都即系呢啲行为艺术都系辛苦嘅我都知噶啦各位苦行啊嘛嗰阵时最记得记唔记得苦行 系啊 好啦你睇下高铁起咗几多耐屌你老尾喂哪怕当年咁捻样你知都要多谢兴姐剪报啦系咪？嗰陣時夠勁啦啩，反高鐵，我如果我即係我自己啦，出嚟遊行示威，最早就係嗰次反警大遊行，第一次啦，網民反警大遊行啦，記唔記得？網民發起嘅咧，淫照事件之後，咪拉咗一個姓鐘嘅巴打嘅。 啊，鐘奕天啊！ 係啦，我話費事噏全名，我都記得嘅，因為依單嘢，我嗰陣時第一次，咁第二次咧。即之後咧，就係反高鐵咯。你夠勁啦啩？反高鐵都算係本土運動裏面即係個始源噶啦。反高鐵 都係大啊嗰陣 嚇，聲勢都大啦， 有型有勢啊！ 我覺得起到幾撚靚依家高鐵，即係靚嘅意思，起得好啦，有用咩？有冇用啊？屌你老尾！所以話你唔撚怪得。我哋你咪话鸠我哋咯，屌你老母！你可以话鸠我哋老屎忽添， 系啊！ 喂老屎忽，屌你老母！唉、哎，屌收皮系收皮啊，系收皮啊！ 收两晒皮添啊，唔出嚟啦依家！ 屌你老母！喂，做啲醒啲嘅嘢啦，或者即系依家嚟计啱唔啱啊？ 唔系，其实见到啲后生仔咧行翻我哋条旧路系，即系觉得有啲惋惜嘅。 行翻泛民条旧路啊！屌你老尾閪！ 唔系我哋，其实我哋咁样都系跟泛民条队噶啦，呢啲唔使唔认噶。 喂，曾几何时都丢我投个票俾司徒华啦，我呢啲冚家铲华叔华明，屌佢做陶君衡嗰时有，唔系陶君衡冇啦嗰时都。屌你老母閪！我九四已经投啦，哇零系咯，大班嗰一届再之前嘅一届我都已经投啦，大班系零几啊，大班04系嘛？ 大班是啊，04年啦。 如果你咁样閪，我连 反23條 泛民底嚟噶啦，你咧仲要搞咩聯署？頭先阿炳咪屌緊緊聯署呢個問題咯。 聯署好容易俾人打破啊！大家記唔記得咧？反佔中嗰陣啊，周庸係出過嚟 啊， 又係玩交咗呢個簽署運動噶。 嗱、啊，我同你講啊， 佢簽咗300萬噶。 嗱、啊，呢啲鳩庸。鳩庸啲共產黨嘅奴才嘅走狗咧，都要俾翻個 credit 佢，就係話點解佢嘅做法做嗱佢做法唔撚係講咩啊？嗱點撚解我屌你諗啊？即係阿明頭先講咧，都講得有啲道理嘅。咁我同你講咩道理？你老母你要搞聯署，你搞簽名運動啊，吳家產！你就網上面屌你冇成本嘅呢啲。屌你老，成日都要屌你乜将喂，成日唔好将个重点完全摆个网络世界里面。屌你老乜大佬，依家唔肯系打紧 online game， 唔系食鸡啊！屌你老乜，阵间啊阵间，喂阵间有时间都可以讲讲食鸡，即系网络 game 啊！ 好似阿兴旺诊咧讲一样嘢好鬼搞笑噶， 吓、 啊、叫做抗争数码化喎，依家 系啊！你屌你点啊？数码化喂之前啊钟汉林同埋佢个即系。學生動員都上過嚟啦。咁我嗱呢啲就我都提議過啦。我哋而家身體力行，嗰次係講嘅，講乜撚嘢咧？就係講呢個天水圍有間小學。咁如果啲學生咧講廣東話咧，就要俾人罰。咁啊，佢哋話要搞簽名運動。咁我諗好撚老實啦。依家個簽名運動去到邊度都唔撚知啊，係咪先？咁好啦，咁即係我自己 call 呢一樣嘢出嚟講，就係話喂提議。咁要個簽名運動有做，我諗我嗰時我都喺節目度提議就話，你唔好淨係做嗰間中學，你要知道，喂，你搞得呢啲嘢，你想人哋認同，你想啲街坊、想啲市民認同嘅，你而家身體力行，屌你老味，你做街站咯，你老味係喂你，如果你哋嗰啲係要反對嘅，咪屌做街站實名簽名運動，你簽一沓出嚟咯，明唔明啊？都知系冇用噶啦， 入屋论啫嘛。 喂，都知系冇用噶啦，啱唔啱啊？你屌你老母！喂，去到今时今日，你睇捻翻你共产党屌你咁捻多年嘅历史，你港共政府咁捻多年屌你老母处理呢啲咁嘅政制危机嗰啲，佢一定唔捻会褪噶啦。尤其是你睇佢依家，你23条，你谂住嗰阵褪捻咗咩？屌分拆上市啊！屌你老尾，根源个问题你就要搞到共产党。 香港人的自救手段是冇晒噶啦！ 屌你老味，个根源问题要打到共产党。屌你老味，系喂你民阵啦，你民阵，屌你老味，系将6月9日嗰个议题改啊，或者加入啊，打到共产党嘅元素落去啊！屌你老味，系嗱呢啲啊真系对准政权啦！屌你老母， 讲咩？佢怕死够共产党啊嘛，不嬲都 系咪先？嗱，你有人对咁讲啊？我知间唔中有人。都會嗌噶，打到共產黨。但以我所知咧，嗱以我所知咧，嗌打到共產黨咧，喺呢一個近年嘅本土運動同埋各類示威裏面咧，嗌打到共產黨打嗌得最撚多嘅咧，咁我諗係黃毓民啦，我諗第二個都係我噶啦。我嗰陣時屌你媽喺喂我嗰陣時啊，俾啲手足笑啊，啲前手足啊！笑啊！ 即系你着黄色衫嗰阵， 系啊，着黄色衫，加下着黄色衫，跟住依家变翻绿色衫，同埋牛仔裤，屌你咯！识閪分啊你！喂，屌你老尾！嗰时我着黄色衫嗰阵时啊，成日俾啲冚家铲笑我嗌咪啊，单调啊！屌你老尾系，净系识得嗌打到共产党， 净系勇武抗争，战斗到底。 系啊，同埋勇武抗爭戰鬥到底嗰陣時，俾人屌啦，話我唔肯戰鬥到底啊嘛。不過呢啲就屌咁撚私人，即係啲屬於私人問題。我只不過話，我自己個睇法，我包括我都可以攞翻啲片出嚟俾大家睇嘅，大佬呢啲。喂，我點解唔係屌你老母閪？唔係即唔係我啊？個重點點解唔係打到共產黨啫？我唔撚明， 從來都係。 你点捻样计最捻根源个问题就系共产党个问题啊！成日咧好似我有提议过嗰啲毒友啊，我有时同啲毒友食饭咯，屌你咁点解唔加打到共产党咧？咁你俾啲蓝丝啊，俾政府屌都系话你啊，你知你宣扬港独啊，分裂国家，唔捻爱国，咁你可以屌都将。咁你可以唔撚同講噶，你可以話我唔哦咁啊冇撚所謂啊，咁我話愛國啊，咁我自己都係噶， 我自己都係㗎，屌你，我係標榜我好咧，我咧愛國噶，我係唔撚中意共產黨啫嘛，我要打倒共產黨啫嘛，我係對個政權有問題啫嘛，啱唔啱啊？我實愛國噶，但係我對政權有問題啊嘛，咁你要屌，咁我淨係講打倒共產黨，唔撚關事，咁到時攞大家攞出嚟討論咯。哦，喂，譬如哦，咁可能喺港大咁，或者嗰啲大學民主場。有人貼打倒共產黨五個字，打倒共產黨咁喺度，我諗比香港獨立更加有效咯， 更加容易俾人理解咯， 同埋容易俾人理解咯，同埋喂，同埋你冇撚得同我講話，哎，你分裂國家，分咩裂國家啫？屌你老母，我要打倒個黨啫嘛，咁你咪同我解釋點撚搞？我而家打倒共產黨會係咩咯？鬼唔撚知，鬼唔撚知依家屌你老母，共產黨即係中國咩？如果咪點解我會話叫中共國啫？即係咁解啫嘛。我哋永遠個軍言問題就係打倒共產黨，你肯唔肯？屌你乜？喂，你即刻屌你乜？你依家你民陣啦，嗱，你依家屌你乜交議題啊？屌你乜反送中啊？打倒共產黨啊？你加撚咗反送中，屌你乜？再加屌打倒共產黨呢個議題，我咪屌你乜閪？我即刻幫你吹雞，雖然我吹雞能力唔多，係咪先？我即刻唔係淨係謝祖報道，我落嚟參加埋添，你唔撚係啊嘛？ 幾廿有都有嘅， 屌你乜？幾個都得嘅，可以一隨時吹雞卡拉 OK 六七個人都有嘅，只係咁計。咁啊，應該都冇乜電話啦，到時都到。 我就冇撚曬期望噶啦，對佢哋。 嗯，大家都可以計打電話嚟，繼續講講啊，六四集會嗰啲六四都可以啊，都陣間會講講啦。即係你話嗰個睇法，咁啊就係咁啦。即係依家暫時嚟計，六月九號啊，即係六四啊，你又唔撚使知我出現噶啦。咁六月九號大家靜觀其變咯，潛藏內斂係咪先？即係嚇，即係依個六九遊行啊，泛民左膠就誓死一戰，屌你個焦土派人士就屌你食花生， 佢死撚咗幾多？ 唉，食花生看好戲，食花生看好戲咯，唔係點啫？咁唔係我都鼓勵大家落去睇好戲啊！真係㗎。因為我自己咧都覺得咧應該有啲事發生嘅都會。 嗱，我就唔建議大家咧喺起點嗰度開始嘅，因為 中國度啊，我不嬲都係 資訊啦， 我不嬲都係建即唔係，其實策略上最好就係直接終點等，點樣其實直其實多撚魚啊個遊行，我同你講。點解唔係直接去？喂，其實都可以討論一下，屌你點解咁撚戇鳩一定要去遊行呢？点解唔系直接走去立法会围捻住我？我谂仲捻多人出嚟嘅，即系以呢个我屌你咯！ 喂，可能系呢、這个吸引啲喎、啊。 屌你老，点解唔系直接立法会集会啊？即系嗱我唔系鸠噏噶，我真系行咗好捻多年噶啦！依啲屌你老用呢啲用呢系用家用家嗰个评语嚟嘅，屌你老味！你估真系我去得少啊？屌你啲游行示威， 行咗十几年噶嗰条路。 喂咯，我屌我好捻迟先行嘅，我2008、2009先行嘅。我2008、2009先開始行嘅，2003年唔撚關我事，2003年我都仲係一個釣魚郎，都係仲係玩緊水。 嗯。不過喂，六月九號咧，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其實都， 正想講呢樣嘢， 仲未批出嚟喎。 仲未批啊？喂，唔批仲好啊？戇鳩喎，你唔撚批，你唔撚嗱好啦，簡單啫嘛。依家屌你老尾閪，喂你民陣個 Facebook 都個專頁都預。俾撚曬時間出嚟咯！ 嗱，講咗個背景先啦。嚇！民陣咧同警方咧仲未達成共識噶，對呢個六月九號嘅遊行。個矛盾點咧就係因為警方咧其實係想收窄個遊行範圍啊。點樣收窄呢就係警方要求咧民陣嘅起點咧就擺喺個圍院大草地入面。但你睇下民陣個網頁啦，即係個 Facebook 專頁咧，佢就話個起點咧喺東角道嘅。 嚇！ 咁我諗民陣同警方咧都有個預備咧，可能嗰日係會好多人嘅。你知啦，東角道嗰度受緊咁細，係應該擠唔到咁多人嘅。 轉撚咗唔好遊行啦，直接集會咯。 係咯。 直接搞個廣場運動咪得咯！屌你老，即係我唔撚明嘅。屌你老，我成日同啲 friend 講啊，啲人咧蠢撚到某個。即係將件事做到蠢撚到某個位置，你直接當佢係鬼嚟就得㗎啦！屌你！ 民陣好撚中意咧，將呢啲細節咧搞到好撚大頭髮咁樣咯。 係咯，屌你老咩？點解要行咧？即係我都想知呢個問題。我真係用屌你老咩閪， 過來人身份問嘅呢、這個真係點解要行呢？咁嗰時維政總啊，記得啊，舊政府總部嗰陣時成日上啊嘛，上唔撚少啦，舊政府總部，跟住擺撚低曬啲橫額喺門口，記唔記得啊？二七一啊，行埋上政總啊嘛，哦、但係嗰日又唔知咩發到通知書咁樣樣，咁係咪先？咁喂，咁但係點解唔係直接去？咁你直接約嗰班人喺政總等咪得咯？係咪先？ 係咯。 咁然後喂。咁然後依家政府唔撚肯批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咁佢唔批，你唔撚理件事，然後嗰啲人繼續去咪得咯？你唔 係啊？喂，咁但係好撚麻煩喎、啊。 你又唔算點撚咗嗰啲人㗎？係咪先？啊？ 嗱，啲黃絲傻粉咧就唔好似我哋咁啲信息跟得緊 貼嘅。係冇㗎，冇㗎。佢屌你老喂喂，嗰啲黃絲傻粉咧好撚傻嘅，係啊！屌你老，除撚咗。 嗱，同大家讲啊，嗰啲黄丝傻粉咧，除咗咧，屌又天真之外咧，仲好捻傻嘅。 喂，嗰啲黄丝傻粉佢唔捻理你噶嘛，唔捻理你噶嘛。喂，佢 唔捻理你噶嘛， 唔系啊，好事嚟噶，即系 够钟出去咁 啊。系啊，够钟就出去。喂，你试下有一年啊，七一啊，冇捻得游行啦，一样咁捻多人出捻咗去，仲捻大镬。喂，我都讲喂。我成日提議噶啦，最好嗰個遊行嗰個示威冇人主持嘅最撚勁， 冇人主持， 係啊，冇人主持最好。喂，最好啦！依家你咁你民陣嗱譬如咁你六月九哦，真係傾唔撚掂數，屌啦！即係有我一教撚埋你民陣要做乜撚嘢咧？如果真係要對抗政權，你唔係淨係攞嚟出嚟攞光環嘅，哦好咧，肯定你係為撚攞光環同為撚咗可以屌你攞派個籌款箱出嚟咯。你唔撚攞筆，你唔撚攞筆反對通，你唔撚攞筆反對通知書，你點攞點樣擺個籌款箱出嚟啊？係咪啊？ 法國佬，你放心啦，肯定跪撚低㗎，民陣。咁 你到時你咪睇下有幾多，你咪睇下有幾多荒謬咯個遊行。所以我都話本土派屌佢落去睇嘢嘅啫嘛。咁當然都會等佢有事發生啦，等佢有事發生都係睇嘢。屌你老味，屌你睇下有冇彩蛋咯，係咪先？睇下有冇彩蛋出現啦，屌你老！咁你因為依家係遊行啫嘛，遊行立法會啫嘛，又係出嚟表態啊，有好撚多人支持啊，跟住散會啊咁樣。喂，即係譬如啦，推斷啦，喂，會唔會啲人都唔散先？即係最講，我睇下佢哋會唔會唔散咯。係 啊， 通常都係散會多，因為禮拜一要翻工啊嘛。係先？ 係啦，六月十號要翻工啦。 我所以 無奈咁樣都要翻屋企噶啦， 睇你哋做得啲什麼出來啦，咁樣，唉，咁啊，就係咁啦。總之，唉，就費事拉布啦，喺呢個 topic 裏面，所以6月9號啊落去嘅，咁啊有聽我節目嘅或者都宣揚出去啦，落去睇嘢嘅焦土派 KOL 咧，如果會落去睇嘢嘅咧，咁啊戴翻個口罩啊，即戴下咩背囊啊，未必要戴住嘅，因為落去睇嘢就唔使戴口罩嘅，知唔知？咁啊！啲安全措施做好啲啦，啊！八達通唔好用啦， 同埋呼籲大家啲朋友咧，就唔好入錢落人哋啲錢箱度 啦。戴下嘴冇嗱，我真係最尾啦，即係講，其實我想講六四嘅，有誒、哎，不過唔緊要啊，誒、哎、六四屌，六四可以下年先講嘅。 六四年年都有噶啦， 年都有，因為你嘅睇法點樣變？喂，你 下個星期咪同佢哋做個？ 都可以回顧，回顧變咗，唔係喎，下星期過撚咗啦，下星期七號定幾多都好啦，唔係喎， 可以賽後檢討得啊， 賽後檢討得，咁咪唔係，因為我如果你講我自己個人啦，對六四嗰個睇法，你真係過去咗，但你一定要記住嘅依單嘢。我上星期都喺節目講過啦，你最好悼念六四嘅方式就係將佢變咗端午節咁樣樣。 法定日子咁 樣啊，又未去到法定日子咁撚勁，端午節咁樣即係話，喂，我哋即係盂蘭節燒家衣咁樣咯。喂，如果你係要將呢一件，即係如果你話呢一件事真最深厚嘅意義，唔係話喂我哋每年有幾多人去到維園，有幾撚勁咁樣，唔係咯，而係話將呢件事記撚住咯，而係話亦都要將嗰個法。嗰、那個罪孽嗰個即係共產黨啊！呢一個 大家唔好屠夫政權，中共係曾經血腥屠殺過一啲學生。 記住依單嘢啫嘛， 呢個罪孽咧係 係啊，紀念屈原咁樣紀念咯。 咁當然當然有冇假放就日後自己爭咁啊爭取啦，冇可能喂屌你唔撚出奇噶，咁可能有朝一日變天嘅時間，第二個政政權上台嘅咁係喂咁啊發屌你咁六月四號法定假期咯，好撚出奇。 係啊，同埋要轉型正義咯， 係咪先？ 秋後算帳翻個班仆街。 喂，你可能屌你真係可能咁唔知幾多年咁，可能個政權覺醒咧，快咁大逆不道嘅嘢，快撚先講啦，還掂？屌你都驚啊！呢喂，咁你可能第日咁咪換 咗噶，可能 喂咁你換政權，新政府上台咁要悼念翻六四呢、這個，咁咪屌咁咪端午節紀念骨元，咁咪點啊？六月四號咪天安門屌你乜去死難者紀念事件？喂，最好呢一即係個方案最好啦。咁如果你話短期嘅，我哋香港人點悼念啊？點解唔喺屋企樓下悼念啫？同啲街坊一齊悼念咪最撚好咯？唔撚係嘅喎，其實依家你屌咗好撚多人都係，即係去撚到朝聖咁樣，你做一個朝聖啊，總之咧，即係最撚慘咧，俾啲港豬咧以為咧，唉，總之咧，我每年咧都會去六四咧維園咧打個卡，然後咧就喺 Facebook 貼一貼，然後咧不解釋咁樣又俾你扮撚曬，唉，屌你啊！其次咧，你咪以為我政治中立啊？其實咧，我好撚關心社會啊，即係最撚嘔心啊！依啲人啊，其實同你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邪教嘅行為嚟嘅呢啲， 算唔算咧？嗱，你又嗱你講邪教， 我覺得係咯。 點解邪教行為？ 我諗嘢係咁極端嘅。 嗱咁樣啦， 同埋咧，我就冇你咁上心嘅。 嗱，我唔上心噶。啊， 中共嘅邪惡咧，大家都要記住嘅。啊，但係係咪真係咁關我哋香港人事咧？使唔使拋曬自己嘅身體出嚟？ 嗯， 去做呢件事咧，我覺得唔需要啦。 有啊，呢、這個。咁咪得，唔係即係我覺得係要記住呢件事咯。即係我自己嚟講咧，你如果你講我六四嗰、那個，咁我係 live 噶嗰陣時，即係你如果你講我嗰陣十中二都已經叫做，即係咁你唔撚知㗎嗰陣時都係嗰陣時都係阿嗰陣時叫方温，我就阿蔣經國就過身就李登輝上台，咁嗰陣時就開始就會。咁啊，真係會知道，點解台灣同大陸啱啊？咁開始嗰啲嘢，跟住又再錄，即係你可以講話，屌你老尾係做緊節目，屌你老尾啫！依啲 friend 咧唔好咯，依啲 friend 唔撚聽我做節目咯， 唔撚知你做緊節目， 屌你老尾！依啲所以依啲朋友唔撚接佢電話咁解啦，屌你老尾係我做緊節目，你打電話俾我啫，你冇撚聽我節目，屌你老尾係。唔撚聽住，完撚咗先，撲街講到邊度唔撚記得咗？喂你，哦下喂下星期先講啦，料啦咁樣。喂多謝你先 ，Face。咁睇下到時再講六四啦，咁、啊、即係六四最後所講嘅，未必要去維園嗰個悼念，悼念係應該要嘅。OK， 咁就完啦。咁多謝大家同埋月尾啦，記得麻煩大家交月費啊！多謝大家，我哋個台營運都好辛苦噶啦，同埋咧多謝大家踴躍咧嚇。唔係捐書啊，踴躍打電話嚟封煙過嚟，咁啊多謝 Wifi 先，咁啊 打電話上同我哋。 OK， 多謝啦先，喂交場俾人啦，交場俾人啦 ，sorry 先 ，sorry 先，拜拜。